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向全世界大大显示朝鲜的尊严与国力，国际友人对他那卓绝伟人的风貌惊叹不已。巴基斯坦开伯尔帕屯克瓦区议会议员小组主任和委内瑞拉图帕马洛革命运动国际书记说，朝鲜因为拥戴伟大的领导者，所以坚决粉碎敌对势力的种种孤立扼杀阴谋活动，取得惊人的发展。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阁下的指导下，北极星二型低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成功进行，世界看到这事实，完全承认了朝鲜的实际威力。俄罗斯明天报社总编辑和利比亚朝鲜友好协会副主席说，朝鲜进行了北极星二型低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这则消息更加激起了进步人民对金正恩阁下的敬佩。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总司令和瑞士朝鲜委员会主席说，金正恩元帅圆满继承金日成主席和领导者金正日的革命事业，使朝鲜成为任何强敌都不敢触犯的最强大的国家。